朝鲜劳动能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能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27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会见前来拜访的以总书记埃里塞乌若埃金马恰瓦为团长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并进行了交谈。会见时，埃里塞乌若阿金马恰瓦总书记表示愿意不断扩大并发展同朝鲜劳动党的友好关系，并祝愿朝鲜人民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事业有成。